新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上周末我屋子的暖气突然停了，打电话问房东，他说好像是要放气，要到晚上才能重新供暖。然后那天冻得我在屋子里裹着被子都觉得特别冷。到下午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背着我的电脑去公司取暖，因为公司周末也是有供暖的。然后到了公司，保洁阿姨看见我还说，哟，小伙子这么辛苦，周末还加班啊。我说对对对，是挺辛苦的。其实当时包里还装着零食啊，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东西。虽然那天在公司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下午，但还是希望天气赶快暖和起来吧。 风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撑伞走过大路口，有人撞上才懂，没说对不起结果，撩起我喜我悲的冷漠，是这座城市的符咒，每个人都害怕被看出内心的脆弱，看你懵懵懂懂的眼中不满太多的困惑，自从经历过那些以后，怎么笑过，不必反复我想太多，每天都要过得更洒脱，看得透放得下年华已多，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生命也会多一点点美好，何必活得那么冷酷寂寥，可也总会消失而睡不，千秋变冷才觉不眠，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

的成长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了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哎呦喂呀，自己里面也顺路，才点点到全部自己有了成就。 我想不需要微笑，请看见

甘心还愁， 好狠心还愁，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我一时想不起，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是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平时喜欢自己做的歌编编曲。然后上周周末，我三姨带着我表弟来我们家玩，然后当时我正好在用电脑编一首歌。一听有人来串门，我就没顾上关电脑，直接就去客厅陪他们了。结果那天没看住表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趁我不注意偷偷跑我房间玩去了，把我正在调的参数改得乱七八糟。然后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一下就想起我小时候也趁我表哥不在的时候，偷偷把他那个水墨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也算是遭报应了吧。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去闯，且实现一张漂亮的章。一路过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感觉

ほどのさ誇り破ってた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ら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嵐は誰かのバイオリズムの勝手思い過ごせばいい相手家の夢をかき集め探し物を探しに行くのさポケットの恋それと You wanna be my friend

步，花生漫步，我和漫天的月俗称的小漫步。有灰蓝的深处，哦，要知道这雾手，你的心情要坚持的是什么？哦，牵着这棵树，我其实和你无和，隔壁安徒生家的王子和公主，梦幻的帷幕，我等待你加入，把城堡因你而坚固。

时间追不上白